全场观众都有些犯困，但是这是他们蓝雨的主场啊，而这种导致犯困的场面，他们蓝雨方面是要负全责的，是他们的选手在场上总是游击，是他们的选手总是回避和叶修正面交手，是他们的选手一再反复将比赛拉得如此漫长。这简直是对粉丝是否真爱的考验。分布在现场各个区域，负责阻止、引导、调动粉丝情绪的蓝雨核心铁杆们，此时都遭遇了作为啦啦队的最大难题。场上局面反复漫长的，让大家都打不起精神了。 这是战队的战术， 他们只能如此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。但是这场面还让大家声嘶力竭地呐喊加油，可就有点强人所难了。想想在大家的呐喊声中，宋晓的涛落沙鸣冲上去了，然后大家兴奋，大家蓄势待发，就要更大的声势，然后宋晓的涛落沙鸣逃跑了，这太伤情绪了。现场观众也和潘林类似，为宋晓的偷袭骚扰尖叫了两次后就再不上当了，大家只是盼着不管怎样这场对决快点收场吧，这来来回回的有意思吗？ 喂，这有意思吗？ 场上叶修此时代表了蓝雨粉丝的心声，在频道里质问着。宋晓用行动来回答，涛落沙鸣又一次偷摸冲出来了。 这第几次了？ 观众席上窃窃私语，这已经是这场对决他们唯一能找到的话题了。 第五次了吧？ 好像第六了吧？ 啊？第六了吗？ 我记得是吧， 好像是第六吧。 这个唯一的话题显然大家也根本不怎么关心。 轰天炮， 连骑手的技能都那么没新意，大家都麻木了。 宋晓的涛落沙鸣又一次冲了出来，让我们看看这一次。 潘林强打着精神，他的解说词也因为场面的重复而一再重复，他也无心费神去想什么新词呢。 轰天炮，地雷阵，哦，开了风转流云，螺旋念气杀，没中，打到了树身上，开始退走，巨木笑追了上去。 潘林的语气平静地诉说着场面，好像讲述的并不是场战斗。 涛落沙鸣转到了树后，再转。 解说停下了，叶修的视角里已经失去了涛落沙鸣，这一次看来也至此为止了。谁想巨木笑就在这时突然反向一切，再一个绕行，涛落沙鸣顿时就出现在了他的视角内。 啊， 突如其来的变化，潘林毫无准备，竟然没找到词儿。还好有李一博，就在场面一再重复无聊的时候，他很沉默的仿佛在思考着什么。这时巨木笑一个反切，他立时眼睛一亮， 跟上了， 他叫道。 是的，前几次就这样被摆脱的叶修，这次跟上了宋晓的涛落沙鸣。 反坦克炮，轰轰轰，三发炮弹飞起。 哎呀，为什么这么着急就攻击了呢？再近一些啊！ 潘林替叶修惋惜地叫道。在他看来，叶修抢到这么一次追上的机会是多么的不易。从他的上帝视角中，他可以看到宋晓还没察觉君莫笑已经反切到他的另一角度。叶修完全可以再悄然接近一些，谁想他一拉出角度就让君莫笑做出攻击。炮响，宋晓也是一惊，几乎条件反射似的就要闪避操作，却在手指按下键盘的最后一瞬间停下了。这是诱饵，突出起来的攻击引诱自己跳出身形主动暴露。刹那间宋晓脑中闪过这样一个判断，但是不对，方向不对。脑中过了这么一个转折，再想继续操作迟了。 轰轰轰， 三发反坦克炮炸开，炸了涛落沙鸣一个彻底。宋晓连忙翻滚操作降低爆炸所带来的冲击，同时调整了视角，看到了从这一端冲出的巨魔笑。 中了，居然中了！ 潘林此时大叫，虽是偷袭，但敲炮师的技能又不是无声无息的，这距离听到炮声在操作，以职业级的反应和手速应当是可以避过的，但是宋晓居然毫无反应地被这一击命中。 他大概以为这一击是引诱， 判断失误了。 不只是这样， 那还有， 叶秀开始反利用地形了。 这几分钟 一直在这儿兜圈子，叶秀不止在熟悉地图，也熟悉了宋晓的思路和手法， 所以他已经可以掌握宋晓的逃走路线和方式了。 潘林的口气中流露出一股惊喜，这份自然的惊喜可不是他对星星的偏袒，只是因为这魔人的场面看起来终于有些快要结束的指望了。崩山击，关注念气的强攻大招，看上去却是那么的云淡风轻，没有凌厉的声势，没有华丽的光影，澎湃的伤害通通酝酿在角色体内，不到最后一刻不泄露丝毫。气功师玩的就是内涵， 哼，看气功师就是适合猥琐。 结果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，得到的结论就不一样。星星这边的方睿对于气功师这不动声色的大招想到的不是内涵，而是偷袭和猥琐。一掌推向崩山击落下的身侧，宋晓算准了距离和方位，叶修就算再调整这一击的角度也不可能调整到可以攻击他的角度。变招那就更来不及了，每种技能都有各自需要的角度来起手，崩山击出到这种程度已经没有变化的可能性了吧。噌！谁想就在这时一声龙吟响起，一道剑光就这样斜斜地斩在了饕餮沙明的身上。拔刀斩，宋晓满眼都是惊诧，居然还可以这样。雪花中饕餮沙明向后仰着，气功爆破的大招已被打断，剑光跟着劈链一般洒在饕餮沙明身上，叶修在继续着他的攻势。 怎么回事？刚刚是怎么回事啊？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刚才那个拔刀斩是左手剑吧？ 战斗还在继续激烈的进行，自然不方便切转回刚才的镜头，于是导播只是给出了一个画中画的慢放。小画面中大家终于看出，是的，左手剑。君莫笑的崩山击是右手提剑斩出，他在空中换招要转拔刀斩，换一般人那只能先取消崩山击，然后把剑摆到可以拔刀斩出手的角度，然后出拔刀斩技能。但是君莫笑呢，崩山击取消没取消大家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在那一瞬间君莫笑左手拎着的千机伞另一部分突然翻变，然后化成剑光斩出。 这个崩山击的技能应该也是取消的，但是君莫笑因为他的千机伞省略了调整武器角度的操作，他在那一瞬间做的大概就是将武器设置为左手，然后左手千机伞的部分就这样发挥了作用。 出人意料的一击啊，也难怪宋晓毫无防备了。 此时的宋晓被叶修揪住一通猛攻，但所谓的大心脏选手关键先生可不是那么容易就陷入慌乱的，宋晓依旧很沉稳，努力防守着寻找空隙。终于他等到了空档之中，饕餮沙明一下穿出，就要借着地形再次逃离，结果前方大树一转身，君莫笑就截在了他面前。 哼，玩了多少次了，腻不腻？ 果然完全被看穿了啊！ 想完全摆脱叶修的追踪，即使在这样的地形上可做的选择也是非常少的，宋晓来来回回这么多次还想故技重施，这真当叶修是死人了？ 看来是跑不掉了。 宋晓防守攻击抽空还打了叶修一下， 有机会你再试试。不用了，来点凶悍的吧。 宋晓说着，果然战斗风格有所调整，不再像之前那么小心翼翼，总是寻找逃走的机会。此时饕餮沙明也已经拉开架势，要和君莫笑来一场攻对攻的硬仗了。 早该这样了，你的生命还够我打吗？ 足够了，我可是很注意恢复的。 和宋晓在这儿捉迷藏了这么久，君莫笑时不时也会刷点治疗，不过总也不能为了保持生命将法力全用掉，叶修还需要靠法力去战斗呢。他没有使用希望导言，看起来今天的千机伞上是没有打上这个技能。 来吧， 宋晓叫道。 来了， 叶修回道。君莫笑转身跑没影了。 这是 潘林无语，整个荣耀世界无语。 怎么个意思啊？ 宋晓跳脚， 哼，你想来硬的我就陪你来硬的呀，我还要省点力气打团队赛呢。 叶修在频道里回复着，君莫笑则在林中游走，看上去十分娴熟。这图叶修打了有十几分钟了。 来了， 叶修忽然又叫。宋晓倒是不受干扰，但问题是叶修真的来了。刷刷刷，超快速的几段连击，宋晓刚提起精神，刷刷刷几个移动技能，君莫笑又走了。拥有速度的君莫笑在这样的图里神出鬼没，那是何等的顺手。 这是 CD 流的打法。 李一博看着君莫笑又寻找攻击机会和角度说道。